是我们是大小火循序的不断的一个改变、嗯、用老师傅的手法帮助您把胶质熬出来的更加充分一些。 没错，刚才您说他选用的是银耳之乡古田的银耳， 没错、 啊、而且呢是采摘生长期呢40天的银耳、哎、要求非常严格， 它很嫩、 嗯、而且它那个朵片非常的厚实，你发现吗、 啊、 喝起来吃起来呢口感特别的滑嫩、 嗯、 而且刚才您说了它这种冻干技术啊、 哎、 确实是保留了银耳它的这个色香味俱全的啊，还有很多维生素营养成分、 啊、 全都保留进去了。 可能很多会员会在问说、嗯、什么叫冻干技术啊， 对， 我之前也没有听到过呀。我们之所以选择冻干技术啊，就是想让大家能够在每天几分钟的时间之内泡发，就可以吃到跟新鲜的是一模一样的一个银耳羹了。 那说到今天这个组合呢、嗯、我们可以说是一年以后的一个回归。 没错没错啊、嗯、因为今天的组合力度是全新升级的。首先先带给大家的是无糖的薏米枸杞银耳羹、 嗯、 无防腐剂无添加剂，一共是有5大盒，每盒里边是有10包的、嗯、同时呢再额外送给大家果汇银耳羹，一共是25包、 嗯、 再包括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再额外送给大家泡银耳的一个专用杯一个啊、 嗯、 在市面上整个组合价格是799元钱。 嗯，所以刚才您说50包加上25包，这就是75包， 再 加上一个杯子啊， 对， 这个杯子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嗯、 您要是泡完了以后一点都不烫手、啊、 哎， 而且外观呢做的还非常讨喜啊。 没错。 好，那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刚才您说这个外面卖的话呢、嗯、得降小800。 没错， 但是我们今年价格呢，我们是399，399，您就可以把这个组合拿走。如果想复购的啊，喜欢的赶快来拨打电话，因为我们今天备货确实又不是特别的充足哈。好，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实际上说到这个夏朵逸云的啊、 嗯， 这个无糖冻干的这个银耳羹哈、 嗯， 那么原来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介绍过，真的是大家非常的踊跃哈。 对， 那现在呢，针对夏天这个季节， 嗯， 我们推出的是新品， 嗯， 也是无糖冻干的，是什么呢？薏米枸杞的银耳羹。 没错，没错啊、嗯。第一来说的话呢，无糖，它是无蔗糖的，它当中是罗汉果的一些提取物，我有一点淡淡的一个小甜味在里边， 是的， 但不会对血糖有影响。同时的话呢，当中会有添到一个薏米，我们都知道夏天多吃点这个薏米特别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当中有一个枸杞， 对， 枸杞咱们每天的话呢喝水都要喝、 嗯、 所以把薏米枸杞和银耳三者结合在一起，当您泡发之后你会发现银耳羹它是比较粘稠的、 嗯、 同时的话呢薏米是口感比较偏软一些的， 对， 包括整个汤汁当中的话呢枸杞的香味是比较浓一些的啊、 嗯、而且呢这个您打开一袋的话呢、 哎、 那时候咱们还说怎么形容呢、实际上就像一个冰砖一样、 哎、 就咱们吃那个雪糕的那个冰砖的大小、 嗯、 薄厚都是特别像，而且表面也看起来呢是那样的、 嗯、 比较这个松软的那样的感觉。 对、 啊、 就是您如果说拿回家里边的话，我先建议大家您怎么吃啊、 嗯、 你可以先咬一下、 嗯、 哎，它又有一种这个脆生生的口感，特别的好吃、 嗯、 而且当您咬完之后呢嚼一下，你会发现嘴里边哎呦有点微 胶质就出来了， 对，胶质出来了，口感特别好吃，而且是很香、 嗯、 很脆的。 对， 如果你就是说啊下午茶的时候有点饿了，您可以开一包这个吃啊、 嗯、 也是可以的。 您说是干吃也可以， 对 啊，当然更多人呢是这给它泡发了， 泡了， 然后呢咱们再赠给大家一个 啊 专门泡这个的一个 随身杯， 随身杯， 嗯， 然后呢您把它掰了以后搁在随身杯里边、 哎、 拿热水一泡，实际上60秒钟， 对， 马上一杯浓浓的银耳羹 就好了， 就出现了， 嗯， 太美妙了， 没错没错。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夏朵逸云的无糖冻干的薏米枸杞银耳羹。那么今天这个组合呢一说大家就乐了 啊 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给大家主品是5大盒， 没错、 啊、这个薏米的银耳羹、那么每盒里边是10包，这样就是50包啊， 50大包， 这样是50包。 对，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特别有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赠给大家25包，那加起来一共是75包啊， 没错啊、 嗯、 这25包呢是送给大家的果汇的银耳羹， 里 面是有水果啊玉米的一个添加、 嗯、特别好喝， 哎，特别好吃，小孩子肯定特别的喜欢吃、 嗯、 是额外送大家这25包的，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5包、 嗯、 包括一个随身杯也是额外送大家的。在市面上的话

对吧？咱必须是按照老汤老料把那个卤完了，卤完出来之后，趁着热乎气儿，周老师这一点特别重要。 嗯， 因为都在当地去吃的时候说，一定趁着热乎气儿， 赶快给它 赶紧拿荷叶给它包上。为什么呢？热胀冷缩，趁着热乎气儿，用那个鸭肉那个热乎气儿把那个荷叶呀给它熏透了。 嗯， 然后呢，再随着那个鸭肉慢慢回冷，味道会回来，回来之后呢，荷叶那个清香味会一点一点 吸 进到那个 鸭子 里边。 对， 必须得晾一段时间，进到那鸭子里边，所以荷叶那个也是熟。熟制的清香味也进来了，而且呢，迅速卤出来那个汤啊，它会慢慢冒气儿、 嗯。 那个时候是它很多的那种挥发性的那种特别新香辛的物质在挥发，挥发完了就没劲儿了，就跟咱酒量完了之后喝了就没香味儿了、 嗯。 那香味儿不能让它挥发，又用荷叶给它锁在那个鸭子里边了。 嗯、 所以这鸭子您要吃出来之后，有一股老汤的鲜香味儿、 嗯， 又是当地的这个微山湖的好鸭子，用当地的荷叶一弄，然后呢，那个香味儿全锁在鸭肉里面。打开荷叶里边出来一股鲜香的鸭肉味，再加上荷叶的清香味、 嗯、 您撕一条小肉放嘴里 真美呀、啊、 吧嗒一口酒滋溜一口菜的您就吃了就舒服了。 在之前呢我也尝了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些呢我是深有感受、 嗯、是的 确实让人的垂涎欲滴哈、嗯。而且刚才您说它那个工艺的话呢也是传统工艺哈、啊，这、嗯、个素油啊烹炸然后上色定型 对， 然后秘制醇厚的老汤给它一这么卤制哈、哎，所以它这个荷叶的那种鸭香味道非常的美 好吃， 它特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嗯、所以呢你打开以后啊它有一种淡淡的那种荷叶的清香就使你这个胃口大开哈。 是， 然后呢这个鸭肉呢用那种清香似骨的感觉哈、 嗯、 而且呢这个整个吃起来啊特别的鲜嫩啊， 是 我个人认为真的它跟这个烤鸭完全是两股劲儿， 走两条路、 啊、走两条路、 嗯、 所以在家里边比如说咱们备几只 哎 这个累了工作累了回去以后呢你也不用颠三炒俩了 对 吧，咱们拿出一只来撕点这个鸭丝啊， 荷叶一打开 对吃这个鸭丝面也行、 嗯、 或者呢您拌个小凉菜 哎、啊， 或者像我上次似的就那个白嘴吃撕肉吃白嘴吃 对对对对、 啊、这个喝两盅真美、啊、 来一小瓶 或者送老人呢咱们这个孝敬孝敬 是、 啊、老人也别大撒下天的再去做菜什么的 对、 哎、给他弄点预备点这个啊又营养他这个牙口什么、嗯、我看还真特别软 软烂 特别好吃 是的、 啊、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提供的是微山湖的荷叶鸭的组合，这个在市场上还真不便宜呢。 是的， 你像咱们这个一袋的话呢，是600克等于1斤2两，嗯、一袋是一大只啊。 传统做法， 咱给大家呢是6只6大袋、 嗯， 那市面上的一只好像就得五六十块钱。 我记得好像咱这6只在市场上，我看过有那个组合的卖到了小400块钱， 可不是 小400块钱。 但是今天咱这个价格呢，咱们老百姓是可以承受的。 是的 啊，今天价格不到200块钱， 嗯， 199，199，您。拿走的是6大只荷叶鸭、 嗯、 尝尝啊肯定不会让您失望，赶快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即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再送您30分的积分，那这30分的积分呢、啊、以后当30块钱来使用， 是 所以这里里外外的话呢真的是非常合算， 是的。 另外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嗯、货到付款的啊，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因为这个呢是第二轮在卖， 是 在前一轮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是缺货断货了、 嗯嗯、 啊，所以现在有来一些，但是货源这个不是特别足，所以大家真的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啊、 是的。 那么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微山湖的荷叶鸭的组合啊，六只啊，这个六只1斤2两一只的，咱们一共是6只，那市面上就得300-400了，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199，199和一只也就是39块钱， 是的， 嗯，大家就可以拿走了。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它这个包装啊也非常简洁哈、 嗯、 它是牛皮纸的包装、 嗯、 里边是完全真空塑封的啊、 嗯、 保证质量和口感，而且它的食品保质期呢非常长，它是里边是没有防腐剂的。 您跟家里踏踏实实的放着、 嗯、 踏踏实的吃，平时跟冰箱里一放，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去溜，然后呢这一组我估计6只啊您可以先试试、 嗯、 如果老朋友，因为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聊过这个好东西，然后老朋友您可以多备几个，随时吃随时方便，全家都能分享，而且拿两只走您说串个门子、 嗯、 当个伴手礼，哎，上谁家待着您别能空手去、 嗯、 也非常有 面子。对，我跟你说他这做的真是鲜香入骨、 嗯、 那天我们家小孩我们这肉吃完了以后他那个那骨头啊跟着缩呀缩，我说那骨没肉还说有